到底用上香款你也说说，别净叫人猜心事好不好？ 我不是说过了，你为啥我渺小那一件他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 你还叫我说话不行？ 我也没把你嘴堵。 你 咋 应欢同志， 你无聊， 你 咱两个在学校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叫我感动，春蕊，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董春蕊，为人民粉身碎骨，刘胡兰为祖国吧。热血流感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南北边来，我不北川，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前，咱两个保定有股共之愿，要决心做一个优质青年。你说过，党要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串串往外，想想烈士们的咱有什么苦难，怕什么难？你要远走，你就走。我坚决在弄错恨，赶他一百 烧的东西，还有一封信。 结婚，那嫂子嫂子叫的真讨厌。不叫就算了，我快上快。淫秽同妻。 巧芬儿，要多嘴多舌的，快出去。 你等等，我给你落点胆量，你带着我。 水长流。 几句话我祝你顺利到达你家给你一个竹篮子几年带几块零钱火车和尚希望你早走上工作岗位在我问候你的妈妈我的同事啊咱再见吧 这是真的？ 那秦叔，我…… 哎呀，一会儿呢，可不能那样想啊！你想想看，这新社会剩下的孩子不上几年学，这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哎呀，我的老天爷呀！这都上几年学，读几天书，都不想种地了，那这地还让谁种呢？人还咋活了？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呢？英焕，你想想看，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哪一个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啊？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 不光荣。嘿嘿，我可不是那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在这山区里啊，这生气桶油木樨药材猴头木耳李子海棠，哎呀，吃多了， 这哪一样不得一个新方法来生产呢、啊？哪一样不需要那个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啊？那秦叔，我…… 哎，不说了，知道就行了。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这不能说不是进步。 那秦叔，你别表扬，你越说我越难受。 我说的都是实话，可不是给你戴高帽子的。 秦叔，你坏。 谁说的呀、 啊？他俩先说了。 那可得回去看看。 我坚决不回去。 不，一定得回去。可有一条，可不准跟他妈吵嘴。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可这一次回去， 可是代表咱山里人的啊。 银环，回家了，替我问着妈妈好啊。 敢弄也无用乎，我可就是我你成年两分钟。 Thank you.

松公明武二郎八百条汉残你富贵